太短，不见长梦，为何未觉心痛？谁笑说红日会出来？谁笑说明日便出未来？红莲由心坎汹涌的送尘做浪里冲，让我红尘懵懂，一生一瞬相逢，一刻失了踪，让我红尘懵痛，心冷冷然，心的背后生命在浮，生命在流，生命在尽头。曾跌跌碰碰匆匆，曾退退进进空空，我看着远海，不再期待，任由梦魇操纵。来要我的上半生来，还却我的下半生裂缝。红了眼，心底只懂嘲讽，尘落在眼中。让我红尘懵懂，一生一瞬相逢，一刻失了踪。让我红尘懵痛，心冷冷然，心的背后生命在浮，生命在流，生命在尽。